马英博、宝贝上升三位。 忽然不见了，忽然他走了，你不喜欢看冰冷的背，所以我总抱着你睡。调皮的模样遮不住一丝倔强，于是又隐藏不住慌慌张张。 第六名李莎莎，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下降三名。 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你，离别时最心动 周。排在第九名的歌曲是来自于齐雨佳的 By Your Side。 齐雨佳特有的温暖声线配上走心的歌词，特别像夏天的冰淇淋，像冬天的暖阳，给你这个季节非常难忘的记忆。国际团队音乐制作，知名音乐制作人 Kel Kim 亲自来操刀，给你一首不一样的 By Your Side。 只要你需要，我就会在你的身边。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带给大家，来自于齐雨佳的 By Your Side。当然，我们的节目也会一直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我们来听歌，之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Whenever you kiss my lips And when you touch my hips Will you well by my side Whenever you hold me close And you give me one more dose Maybe I fall each timeOh, oh, oh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you know I can't put nobody above Would you let you down even if you hurt me, yeah But I'd be by your side even if you leave me Oh, no, no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When it comes to you, I can't put nobody above You know I can't let go, you know I can't let go Just like your inhibitions go fall back in love with me When I saw your face, you know my heart just fell I don't know this feeling, know it all too well And you know it, baby, none of us can hide from love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That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I can't put nobody above Would you let you down Even if you hurt me, yeah But I'd be by your side Even if you leave meOh, no, no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I can't put nobody above You know I can't let go You know I can't let go Just like your inhibitions Go fall back in love with me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I can't put nobody above You know I can't let go, you know I can't let go Just like your inhibitions go fall back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I can't put nobody above

那还等什么呢？马上为大家奉上这首由马琛带来的《悸动》。 潮湿的盛夏，鸟儿在天上说着情话，空旷的教室只有风扇吱吱呀呀，下过雨的操场乌云散去，人生嘈杂。很奇怪，日子总是不咸不淡，在最好的年华。 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那首歌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其他人。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那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呢？马上为大家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是来自于伍思佳的《喜欢的都不会长久》。这首歌偏向于爵士的风格，伍思佳的嗓音充满磁性，整首歌呢透着一股子慵懒的感觉，会让人跟着不自由地摇摆身体。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喜欢的都不会长久。人的心是抵不住时间的洗礼的，时间呢会淡化一切喜欢的东西，再喜欢的也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洗刷。虽说经得起时间磨练的，那就不是喜欢，而是爱了，对不对？好，还是来听歌，这首伍思佳的《喜欢的都不会长久》，我们一起来听。 你最喜欢隔壁家叫阿白的小黑狗，你最喜欢五月一号的风里狂透，最喜欢下过雨清爽的午后，你最喜欢你抽烟时快皱着眉头，换走过膝盖丢走了爱人逃离发现我了，红提过几魂被快乐回不反应都半夜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就只剩一半，喜欢的他不靠近就会变暖，光透过膝盖就走了，爱人逃离发现我慌，红提过几魂被快乐回不反应都白眼了，无思绪抽离就了累了，感觉楼梯绝不选择，恋人说需要给他家，全当放屁都是规则， 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新歌是来自于杨俊妍带来的《还不厌》，这首歌写得非常真实，唱得也非常的真实。民谣自古都有，从字面上拆开解释，那就是民间流传的歌谣。民间和歌谣是两个让人看到就会非常放松的词，简单的旋律，流畅的音乐，舒服的人声，细腻的吉他，这些都可以组成一首非常好听的民谣。杨俊妍的这首歌就是给我们一种非常真实的状态。好，话不多说，一起来听这首《还不厌》。 早上的豆浆和窗边的粥，回来关上门，在左右，到后来要拥抱相爱就看似平常的亲吻也害羞，抱着难过又怎样冒冷汗，想起把笑容爱得很慌，旧爱的感觉的确难缠，小心烫，夜雨夜雨夜雨，哭得眼睛眯成一条线，装笑的人多反骨的卑微表现，装笑的人好几年，假装不在乎却还枕边，把心留在三人之间，难道有些人都爱争辩，佩服了爱太多还不厌，还不厌，醒来关上门来在左右，到后来要拥抱相爱就看似平常的亲吻。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依旧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来进行投票。

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 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最有温度的音乐。 让我掉下眼泪。 最有态度的节目， 你买不起就说这东西不好， 对对对， 这是混蛋 的。然后这男的就走过来给了我50块，说小姐能不能不唱了。 那会儿大家是真的喜欢，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发泄啊，你高兴 也没有劲儿。 中国摇滚榜重磅出击，引领独立时代风向标，感受永远的热泪盈眶。无态度不摇滚，中国摇滚榜，中国摇滚第一榜。无态度不摇滚，最有温度的音乐，最有态度的节目。这里是中国摇滚榜特别节目《摇滚碟中碟》，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1986年出生在北京的内地民谣歌手、音乐人赵雷，在近两年可以说是迅速窜红。起初呢，是在2011年，赵雷发行了第一张个人唱片《赵小雷》，而专辑收录的主打歌曲《南方姑娘》呢，被众多的歌手以及乐迷翻唱，赵雷也因此被更多的人认识并且关注。 哎，那2014年呢，赵雷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吉姆餐厅》哈，在去年底呢，又发行了新专辑《无法长大》，可以说是比较高产的音乐人了。 不想长大。对 不对？那赵雷参加综艺节目《歌手》，作为补位歌手演唱了歌曲《成都》，并且突围成功哈、一下子成为了很多人的心目中的偶像。 赵雷创作的这首《成都》名副其实地获得了首届唱功委音乐奖 CMA 年度歌曲奖。 那其实也不知道多少人心里都有一座像成都一样的城市。那在打动别人之前呢，雷子写的都是感动自己的事情。他认为守住那些始终干净的东西，才是一切创作的目的之所在。 而且赵雷非常看重亲情，如今火了，他却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父亲，爷俩一起生活，一起出门旅游。赵雷的许多灵感都是来源于路上那些生活中细微的感受和相遇，被他一一的捕捉，并且用作品记录了下来。 曾经呢，其实赵雷作为10个轮子摩托车巡演的创始人，曾经呢和朋友们展开摩托车摇滚巡演，从成都出发到广州。赵雷又难得的发了一次微博，就是关于骑行的。很多网友既然都偶遇他了，那真的是非常巧哈。好了，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赵雷的故事，马上一起收听节目。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受的话呢，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 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开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真诚自由独立狂野，倾听音乐的生命与个性，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摇滚碟中碟，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 如果你足够熟悉赵雷的作品，你会经常在他的歌中听到他称呼自己是一个唱歌的孩子。赵雷一直觉得呢，在每一个音乐人的身上都保持着一些孩子的特质。拿他自己来说呢，他做的音乐就很任性。 那当他创作的时候呢，他不太喜欢别人去打扰，他会把自己关起来。当他想买一件乐器或者设备的时候呢，就必须得买。没钱啊、也得借钱就得买。就是这么个性格。那雷子坦言呢，自己的弱项在编曲。第一张专辑赵小雷是硬磕下来的。那唯一让他自豪的就是他自己做音乐的劲儿。他说虽然做得很糙，编曲很像初学者，但是那股劲儿啊能跟我贴在一起。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赵雷的鼓楼。那这首歌相对于其他的新歌来说呢，可能传唱度仅次于成都哈。雷子的鼓楼呢也很贴近这个地点的气质。他的人生，他的音乐态度，注定需要让一切繁华与我无关。平凡呢不等于平庸，这或许才是民谣的真谛。 OK，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鼓楼》。很多人呢都觉得雷子的音乐有着上世纪90年代的味道，所以很难想象这些作品竟然是出自一位85后的创作者之手。当然呢，这一切除了和他所接触的音乐有关之外呢，也和一直围绕在他身边的音乐引路人有关。那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他是赵雷的恩师。这位民谣歌手也姓赵，他叫赵赵。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个真的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而且赵赵的作品呢，就是充满一种和煦、温情、朴实的生活化的气息。 没错。 那雷子的歌呢，也是先给大家一种真诚朴实的感觉。那就像是他没有跟着时钟进入到现代生活，依然活在那个慢生活的时代，什么四合院啊、自行车啊、晒太阳啊、打个哈欠，这样看似无聊却时光满意的闲适的生活状态。 没错，这也许这就是他们能够惺惺相惜其中的一点原因哈。真正的艺术家呢，会懂得享受孤独，但其实有知音的话，就从来不孤独。你年龄越增长，需要知音的这种感觉就越强烈。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雷的《孤独》。 随行，摇滚随心。这里是中国摇滚榜。 哎，那接下来这首八十年代的歌呢，感觉是一首很特别的歌哈。 对，像你这样九零后听不懂的， 嗯，那怎么办呢？都只能尝试去学习哈。它与新专辑里一些传唱度很高的歌不同，它的歌名就叫八十年代的歌哈。 对， 那这首歌在演唱会之前呢，很少有人听过，但是之后听了却感到格外的精彩。 嗯， 大家都应该有过同样的感觉哈。一些歌要么乍一听觉得不错，但是很快就腻掉，要么呢就是听起来很一般，但是每次回想起来都发现别有一番滋味，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哎，那有人说火车是一个充满情怀和回忆的地方， 是的， 也是生活中少有能把你孤独放大的场所。 对，火车它其实就一直在旅程当中。那在这里呢，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这首八十年代的歌，来自赵雷。那看看听着歌呢，你能不能想象到，如果我们在火车上独自一个人，有这样一首音乐陪伴伴着我们度过漫长的旅途，然后尽情地去思考我们的人生，释怀我们的回忆，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时间轻，你快一点的过，别让我一个人受日落。我想过平常人的生活，欲望轻，放过脆弱。 好久以前呢，赵雷那时候还玩微博，然后有个小姑娘在评论回复，啊，赵雷，我是你的脑残粉儿。结果呢，她给人家回复说，哎，别这样说自己，姑娘。一瞬间莫名其妙的觉得她萌， 就是直来直去，对不对？ 对 啊，还有啊，这个你有没有看过网上有个视频？ 什么视频？ 应该是朋友结婚啊，让她唱歌，没想到呢，在那样一个闹哄的场合下，抱着吉他唱《南方姑娘》的她呢，是闭着眼睛的，就凭这个动作。就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对待音乐的人，这一点呢真的挺给雷子加分的。 说赵雷其实呢有的时候不太像个偶像，因为他长相平平，对不对？有点痞里痞气的酷劲儿，也有点邻家大哥的阳光感。虽然没去过赵雷的演唱会，但据说他的为人处事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 嗯，赵雷说其实以前上学的时候很少得到女孩子的爱慕，所以以前呢去演出的时候，小姑娘们说我爱你，我就会回复我也爱你。那后来呢喊的人多了，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了。 那说回到玛丽这首歌哈，表面听起来似乎是一首冷色调的歌曲，表达的情感也有一点点灰色，但是曲调却是一种莫名的温情。估计很多喜欢雷子的朋友已经对这首歌非常熟悉了。那马上呢，我们一起再来重温一下。 另外呢，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别忘了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来发表你这一刻的听后感。 飘在黄昏的雪，浮 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赵雷新专辑《无法长大》的同名曲哈。其实呢这首歌《无法长大》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哈。 嗯， 赵雷曾经说过，他觉得在创作时候呢想过，目前自己还不能长大，一旦长大很多思考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样了，还想按照以前的那种方式来过活。 其实我觉得能保持孩子一样的单纯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那也说不上来这是一种任性还是逃避。很多的80后90后的青年男女也有着一样的感受嘛，就包括你我，对不对？不想长大也无法长大， 对，很难长大，因为我们就是天生励志对不对？ 那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很想回到无忧无虑的小时候 后嘛。嗯，那其实这首《无法长大》呢也经常会让乐迷们泪目哈，就像你说的那样，它表达了很多人想表达却表达不出来的东西。那赵雷说呢，这的确是我自己的故事，但是也结合了现在很多人的恋爱状态，他讲的是一段恋爱，一段有些挣扎有些痴缠的感情。那在这段感情里呢，女生为男生做出比较多的牺牲和付出呢，也就承受了一定的委屈。 嗯，知道了创作的背景之后，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就可能会有别一番的感受了。那么现在就为大家带来这首《无法长大》，来自赵雷。 30岁的眼泪还留有青春余味，爱情是否能解除生活的狼狈？你要求太多，学着时间一样洒脱。baby， 我性格不是这样的，婚姻会不会让我们感到乏味？那么就这样距离在这浮躁的社会，既然无法长大，那就不要学挣扎。 Oh baby， 但愿我们能相随。 It has been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车窗摇滚加电音模式，强强碰撞震撼加倍。 泳池、露营、啤酒、party， 与现场之王谢天笑、电嗓女王张翔、此生必看传奇乐队 Asian Dub Foundation 一起相约10月1、2、3日的苏州市吴江区基督镇太湖迷笛营，把节奏吸入肺腑，纵情摇摆，感受节奏上头、旋律上腿的超嗨假期。 聆听真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小酒馆、玉林路、深秋的垂柳和阴天的雨水，很多人说成都就是他们记忆里的那个成都。 其实呢，赵雷应该更在意的是啊，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哈。其实这个歌词写的比较简单，但是却深入人心。所以有的时候呢，这种情愫虽然唱的是成都，但是对于听者来讲呢，何尝不能是谁的苏州、上海，或者是南京、北京？ 对，就只要大家在这个城市的街头有过回忆，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会有共鸣。 是， 从地下歌手到酒吧歌手，再到选秀歌手，那赵雷一路来走的不容易，不可避免的是在火的同时也会被踩，这是自然规律。其实雷子还能更火，只是他不想为了这些而牺牲掉自己觉得更重要的一些东西。 赵雷说啊，有些人可以唱歌，有些人必须唱歌，我就是那个必须唱歌的人。 说得太对了。 嗯，现在呢还有多少像雷子当年一样的人哈，在拼搏着，而我们要做的也就是珍惜当下。在这里呢，就让我们再一次重温这首《成都》，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带给大家。 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南里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我不饿，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小酒馆的门口。 又听了一遍《成都》，仿佛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刚认识赵雷的那会儿，当时的回忆全都涌现出来了。 赵雷这种音乐风格的形成啊，其实也是离不开他游历四方的经历，这一点跟你比较像，喜欢旅游。 对，年纪轻轻就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嘛，像我都走出国门了， 走向世界， 对， 环游世界。 是，你看赵雷的足迹遍布了陕甘、云藏，也为他自己的音乐之路积累了大量的时代底蕴和人文滋养。 是， 赵雷作为新一代的音乐创作人，也相信他将以自己独特的才华和魅力得到大众的长期关注。 没错，那其实赵雷就是这样一个拥有着独特魅力的歌手哈。我们在未来呢，也期待他推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嗯， 好了，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收听节目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好了，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拜拜， 拜拜。 本节目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Fresh Radio。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骑单车，草绿了。